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巾帼枭雄二啊，唉，巾帼枭雄二啊，叫做咩？系咪《二海豪情》啊？乜嘢唔记得咗？就系讲即系香港。嗱，佢頭一套咧做柴狗咧就好成功啦，係嘛？嗰個咩係咪九姑娘啊定咩？咁啊，但係後嚟咧就再拍就由即係清末或者民初就改咗去呢個抗日嘅時期，就係以香港為背景嘅，係嘛？咁呢個巾帼枭雄咧亦都有講到香港係日治時代嗰種嘅慘況。咁但係近啲嘅咧，其實有一套咧我都係啱啱上個禮拜先睇嘅，真係喺屋企，我買咗影碟。我開頭都冇乜寄望，因為我對張藝謀咧其實已經差唔多死咗心噶啦。咁、但係睇完之後咧，又可能因為冇期望啦、所以又覺得都 OK 嘅，就係、是《金陵十三钗》。有冇睇過啊？ 冇。 嗱，個男主角啊，知唔知邊個啊？ 聽過名。 男主角就係蝙蝠俠啊。是鬼佬嚟噶，唉，講佢即係喺嗰度無意中嚟去呢個救嗰啲學生啊，咁樣樣啊嘛，咁就講即係有一紮嘅妓女，即係其實係講南京大屠殺嘅1937年嘅嚇，咁啊呢個大屠殺唔使講啦，好慘烈啦嚇，咁其實佢就係喺個教堂入面點樣保護一班學生妹啦嚇，咁但係咧咁啱咧又有一啲嘅妓女入咗嚟咧就係逃難，咁就後嚟咧就係嗰啲皇軍咧就係要嗰啲學生妹去演。但大家都明知演出之後是怎樣的，咁樣咧，於是咧就呢一班咁樣嘅妓女咧就去扮嗰啲學生嚟去乜嘢，咁啊就其實佢係根據一本小説改編嘅，啊個小説好似唔知係咪一個女美嘅中國女作家噶嚇，咁、都拍得唔錯嘅，即係如果大家當然我成日睇完之後我即刻諗，即刻就係波蘭斯基嗰度鋼琴戰曲有冇睇過？ 哦，有睇 啊，係 piano， 咁但係。piano 做咩咧？一個人啫嘛，係嘛？就匿埋咁就有個德國軍官，就兩個人演曬套戲咁就係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要比，冇得比嘅，因為波蘭斯基真係大師級嚇。咁啊，張藝謀同佢比咧係爭咁幾皮嘅。但係如果你唔好話要求到波蘭斯基咁樣嘅水平咧。都算拍得唔錯啊！咁我亦都可以感受到當其時即係嚇日軍侵華嗰種嘅暴行啦。咁樣咧就另外咧有兩套戲都想介紹嘅，一套咧就係、是。其實好嘢噶，日本人拍嘅應該係嗰、那個導演咧，嗱，即係好勁嘅，叫大島柱，係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大島柱佢嗰陣時拍過一套唔知咩感官世界啊，嗰啲、又係好大膽嘅、即係講性愛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咧，佢呢套咧叫《戰場上的快樂聖誕》，《戰場上快樂聖誕》啊，佢英文名都好得意嘅，叫做啊。死啦！我一陣醒唔起啊，咩 Happy Christmas 啊，定係乜嘢有個人名咁嘅。但係咧，其實佢除咗個導演出名咧。佢入面嘅演員都出名到不得了，一個就係著名嘅音樂人，你知啦，坂本龍一。坂本龍一咧喺入面做，另一個咧就後嚟就成為一個名導演，就係、是、北野武坂本龍一嚇喺曬度。咁、仲有一個真正個男主角係邊個咧？即係唔係真正咧？佢兩個，一個日本人啦，坂本龍一啦，一個咧就係、是、著名當其時嘅好出名嘅流行歌手，歌星添啊，就係、是、叫 David Bowie。大衛寶兒嚇，咁、就係講其實佢個故事發生咧就喺菲律賓嘅，就是、菲律賓啊，當其時 David Bowie 我諗應該係扮一個英國人啦、就俾啲日軍捉咗嚇，咁、樣嚟點樣殘害嗰啲俘虜啊咁樣樣嚇，咁、但係入面咧其實最當其時最有話題性嘅咧就係講到有個男嘅同性戀嘅一個主題嘅，係、好有趣嘅，所以呢套電影咧我都極力推薦咧大家嚟去睇嚇，大島住，另外一套咧。就是、台灣啦，出名啦，就係、是、魏德勝啦，啊，魏德勝《海角七號》啊，新啲嗰套一球入雲，有冇睇啊？你哋，你都唔係影痴嚟嘅，真係影痴就一定唔會放過啦嚇。咁、但係咧，佢中間有一部咧，即係 After《海角七號》，Before《一球入雲》咧，勁啦！呢部史詩式嘅電影咧，就叫做《塞德克巴萊》，有冇聽過啊、其實佢係講台灣原居民高山族喺當其時嘅日治時代啊。嚇、點樣反抗日軍？而佢係根據一個真實嘅事件，嚇、就叫冒社事件，嚟去環繞住呢件事件嚟去拍嘅。咁佢係上下兩集，加埋咧係4.5個鐘頭，好犀利。 睇第一 你有冇睇過啊？ 睇咗上集咯。 啊，你睇咗上集啊？ 係 啦，第二集叫彩虹橋啊嘛，係啊。 下集冇睇。 係啊，係啊，係啊，第一集唔知係咪太陽旗定咩咁樣樣噶？哦，咁你一定要睇埋咯，最犀利先係第二集先最犀利啊嘛。 係啊， 係。 其實係我細佬猛咁逼我睇嘅，咁但係咧，我睇完之後，佢又話俾我知話下集其實唔係好值得睇喎。 咁唔係，咁唔係咁講，唔係下集嗰 個。聽下唔同人講嘢。 哦，咁唔講，因為唔能夠劇透嘅，劇透咗就唔好睇嘅。 咁我翻去睇啊。 即係總之係好悲壯啦嚇，即係都劇透咗噶啦，其實咁樣咧就係呢個塞德克巴萊啊，亦都係推薦大家啦。咁所以即係你話我係咪崇日咧？嚇，其實我梗係唔係崇日啦，但係即係我盡量咧就係以所謂持平嘅角度，咁佢有啲係有優點嘅地方係嘛，有即係優秀嘅地方，我哋即係唔能夠否定嘅。好啦，咁樣咧就卒之咧又要翻翻嚟啦啊，就 係。 我哋嗰個容易讀錯嘅英文字啦，嚇、啊！我即刻又轉咗轉 channel 啦，不過我哋轉得好快嘅啦，睇睇。上次其實我哋介紹咗幾十個唔同嘅英文字啦，嗱、今次咧我就係講即係英文係幾咁咧，嗱，我用一個比較俗啲嘅字叫 long 禮，你叫 long 禮，即係話根本係不按牌理出牌啊，係嘛？即係你細細個就教你點樣拼音，啊，好嚴格。但係發覺大個咧，原來好多英文咧就唔跟拼音嘅，佢中意點就點嘅嚇。 中文都係， 中文都有。 係人，好似 long 禮啊。不過咧，亦都喺呢度想去補充一下。因為我又上網睇過一啲網友嘅討論咧，即係佢哋有些少意見咧，就你使唔使執得咁正啊？咁啊啱嘅，講真。我就成日咁講，我哋啲英文咧，其實唔需要話叻得好緊要。我成日都話，喂，根本嚟講，你睇下嗱，日本崛起得咁緊要，日本人啲英文渣到 係好渣， 係咪啊？咁你菲律賓啲英文個個啦啦聲。你睇下菲律賓係嘛個經濟啊個國力啊咁樣樣係嘛，所以你唔能夠話哇英文叻就以為即係我哋都咁講啊，我哋受咗150多年嘅殖民地統治係嘛，咁啊即係好多所謂官僚買辦階級啊，個個咧要做小英國人係嘛，咁但係好難講，當時為咗生存嚇咁樣咧，你係要即係討好英國人啊，你係啊咁佢係全部都係你老闆啊渣癲啊，有嗰啲兒和嗰啲，咁呢個無可厚非嘅嚇，咁你話即係講到啲英文好好。咁樣，但係其實嗱，呢個你話我大中華交啦嚇，咁我哋而家回歸咗啦嚇，咁啊根本咧，我覺得英文始終個語言都係一個溝通嘅工具，只要佢聽得明就得噶啦，係嘛？你唔需要扮到就算個口音嘅問題啊。講真，嗰個有個網友寫得好好啊，佢話只要你係13、14歲之後先至開始係，即係話係即係多講英文嘅話咧，但係其實咧，你都一定已經有帶有你自己嗰個鄉音噶啦。 哦、 即除非你是即話係即其實佢個例子就話，如果你譬如13、14歲先至去外國留學，其實你啲英文咧都已經係帶有香港口音啊。但如果你係早過呢個年紀去外國留學，即係喺外國讀小學嘅，咁咧可能咧你就真係完全分唔到，或者一講出嚟成個美國人啊、英國人啊、澳洲口音咁樣樣係嘛？咁但係其實冇所謂噶，口音啫嘛。我哋好多時聽啲外國人講呢個廣東話咧，其實我哋好中意聽佢啲口音嘅，係嘛？我哋覺得好過癮嘅喎， 但係好多人以有口音為榮嘅喎， 係啦，覺得高人。但係我哋唔係啊嘛，我哋香港人好多就係話，我哋香港人啲口音啊咁樣，你就講得唔夠，即係所謂地道啦，係嘛？我哋要講到哇，直情係好似 BBC English 啊、Oxford English 啊咁樣啊，啲即係好正啊咁樣，其實真係冇乜必要嘅。嚇冇乜必要，你啊新加坡人嗰啲叫 Singlish 啊，係嘛？咁佢邊樣咁成功 ？Singlish 我成日都喺度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取笑啦，係嘛？佢最中意咧將所有成句嘢咧最尾咧係拉高個音噶嘛，係嘛？即係嗰啲差唔多 Good morning 佢 Good morning 嗰啲咁樣噶嘛，係嘛？即係全部都係嘅，任何佢臨尾都拉到好高嘅個音，呢叫 Singlish。你啲印度英文就係啦，你一聽印度英文咧，哇！聽到你佢又講得快喎，係嘛？咁所以其實唔緊要嘅。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唔係話要大家要扮一個。小英國人係嘛，仲係殖民地時代咩係嘛？咁但係只不過咧，我純粹作為一種趣味啊，因為即係英文始終而家係世界上一個非常之通行嘅語言。咁我哋香港人亦都好多係識英文嘅。咁但係發覺原來好多英文字咧，嗰個發音咧，原來係真係咁 long 禮嘅。咁我哋知道下都好嘅，作為一種趣味嚇。咁同埋亦都好似我上次講過咧，一開始咧，你真係讀錯咗咧，你分分鐘真係嚇。即係 Where is Leicester Square？ 咁你就死啦！搞咗我幾耐啊，都揾唔到笪地方係嘛？原來 Leicester Square 好嗱，我哋真係睇翻啦。我哋睇翻咧呢個圖咧，就我話個 long 禮就咁解啦。譬如你三輪車，三個輪嘅嗱，我哋 bicycle 知啦 ，by 就係二啦 ，try 就係三啦，係嘛？咁啊 tricycle 啦 ，tricycle 啱喎。咁但係如果你隔離一個咧，其實就係三部曲啦。即係你作一本小説啊，或者一本學術著作啊，三部曲。 咁 你 trilogy 咧，你就錯喎。我以前都係讀 trilogy 嘅喎，原來唔係嘅，佢讀 trilogy。 Trilogy 三部曲嘅 Trilogy， 咁你話係咪打路飛起啊？第二啦，嗱 ，Canal 就一個運河啦，係嘛？嗱呢個字咧，可能唔係個個人都識啦嚇，即係其實呢個字解好平庸咁解。好平庸啊，好普通嘅。咁、但係如果你照讀翻呢個咧，就 Banal 啦。嗱，當然咧，你可以讀 Banal 添。Banal 就肯定錯嘅。咁你話啊，我識得 Canal， 可能 Banal 啦都錯。其實佢話，誒 ，Jeffy 差唔多啱喎。頭先你， 我唔 就係 Banal。 Banal。 Banal 佢有少少 nail 咁樣嘅 Banal 啊 Banal。其實佢呢個字咧，同最底嗰個字咧個發音差唔多啦。其實嗰個字咧就係思鄉啊嘛。呢個字即係話，哎呀，成日好掛住屋企啊咁啊。所以佢咧就係讀啊 nostalgic。Nostalgic 嗱，你唔好讀 T A L， 其實好多發音，因為個 A 字係最麻煩嘅，佢 A 字可以好多個發音噶嘛。咁所以佢呢度咧就唔係讀 nostalgic 嚇，或者唔係讀 nostalgic， 係 nostalgic。嗰個 R 音咧同嗰個 banal 咧。就差唔多啦，啊笨蛋，即係好平凡咁解。好，我哋睇下一幅。好，咁啊下一幅咧， 字啫，其實都未過。 嗱，係啦，哦，原來仲有一個字，係啦。嗱，呢個字咧，其實真係考起我噶，因為嗰陣時咧，我就照聘啦，咁啊以為 intrigue。嗱，我 G U E 我當佢應該冇乜音啦嚇，通常佢嚇佢唔會讀個鋸音噶，好多時都佢唔會噶鋸咁啊就係嚇，咁我又 intrigue 啦，又 intrigue 啦，係嘛？咁啊後面個字咧，其實我係識後面個字先嘅，嗰個字咧就即係話，咦都好引人入勝咁解，咁我以為叫做咩啦嚇intriguing， 我以為 intriguing， 咁但係後嚟咧，我點解知呢個字咧？我就係睇 Star Trek 啊嗰個電視劇集啊。Star Trek， 尤其是睇第二個輯咧，個光頭男長啦 ，Sean Luke Picard 啦嚇 ，Patrick Stewart 做嘅啦，佢哋入面好中意用呢個字嘅。遇到少少嘢咧，佢話啊 ，that's intriguing。我就啊，我唔識啲英文字嘅咩 intriguing 咧。咁啊，但後嚟我睇有啲咧買翻嘅 DVD， 而家好多有字幕噶嘛，咁我撳個英文睇下啦。嚇，原來佢嘅 intriguing 就係我幾廿年嚟以為讀 intriguing 嘅。原來我幾十年都讀錯嘅，好彩我即係未正式點喺人面前讀過啦，我喺心入面讀啫。原來唔係讀 intriguing， 原來嗰個就係佢哋喺劇中成日講嘅 intriguing 啊，你死唔死係嘛？即係臨尾個 intriguing 就係話差唔多等於 interesting 咁解，啊好有趣喎，或者哇真係喎咁咧，前面嗰個字就係嗰個抽象名詞啦，嚇咁呢個咧就叫 intrigue。咁 intrigue 我曾經見過咧，好似係戰國策啊，你知我哋中國以前嗰本。史書咧係曾經有人譯過叫做 The Intrigue of the Warring States， Warring States 就是戰國時代啦。咁佢用個 intrigue 呢個字嘅嚇，即係好多謀略啊咁解。好，我哋睇下一個。嗱咁呢個咧就係我特登揀個 C 字啦。其實 C 字咧大家知道啦，頭一個字點讀 ？Chef 係啦嚇。咁呢個咧，但係你知道啦，個 CH 字又係好難讀噶嘛。譬如一張凳。咁你點讀啊 ？Chair 啊嘛，咁啊 ，CH 讀茶音咯，但係你呢個咧就唔係讀 chef 喎，係嘛？如果你照 chair 咁發音咧，就錯咗啦。 法文嚟噶， 係法文嚟嘅，就廚師咁解啊嘛，所以咧就唔好讀 chef， 就係讀 chef。其實差唔多係 sh 音啦，係嘛？明明 CH 就讀咗 sh 音啦 ，chef。咁下面一個咧都係法文啦，就係司機啦，嚇。咁又係啦，嗱你千唔好讀啊！你以為嗰個嚇啊 chow 喎，好似 chauffeur 咁啊嚇，就係 chauffeur 嚇 ，chauffeur 就係司機啊。 chateau 前面嗰個 啊，哎係冇錯啦嚇 ，chateau。其實咧我都講過法文一個 T 字咧，其實係好多時係讀個 D 音嘅，所以咧我哋嗰個即係嗰只紅酒啊，叫 chateau， 啊即係我哋好核突咁廣東音咧叫 chateau 啊，叫 chateau。Chateau 佢即係法文應該係，不過我哋好多人唔知個 T 字讀 D 音咧，都讀 Chateau 咧，都當佢啱嘅，係嘛？好啦，嗱最尾一個大家知啦，大提琴。 Cell 啊。 係啦，嗱你呢個 cell 字嚟噶嘛 ？CL 咪細胞啊 ，cell 啊，咁你 cello 咁咪錯咯。 Cello 啊都唔啱，呢個更加個發音叫 cello。 Cello。 Cello 嚇 ，cello 啊，我哋拉車佬，差唔多係一部車嘅車嚇。Cello，cello 咁樣樣。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繼續。